种花，哦，雪中花，你在哪里？我想念你，在清晨。思念在哭泣，那曾经美好的时光，是我永远沉醉的梦想。那结伴同行的岁月，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。那曾经时光，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。那奔腾燃烧的岁月，永生难忘。雪中花，哦，雪中花，在这里着你。夜空中有一颗星，它是我破碎的心。那曾经美好的时光，那结伴同行的岁月，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。那曾经温暖的时光，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。那奔腾燃烧的岁月，永生难忘。少的岁月，永生难忘。